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，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《你的生命如此多情》，作者海岩，演播牟云、翟万晨。 李大公听郑百祥说让他立刻出国，惊慌地转过脸来，求助似的去看吴长天。吴长天沉默着，未置一词。 郑百祥也把脸转向吴长天说：“老吴啊，林星和吴晓说这件事，我看很正常。吴晓毕竟是他的爱人嘛，关键要看吴晓的态度怎么样。” 吴长天不知怎样来说他的吴晓，怎样来说今天清晨父子之间的灵魂相见。吴晓是个感情化的孩子，可是林星不同，我们谁都不了解他。 目击者是林星，但是郑百祥执意认定问题的关键在于吴晓。只要吴晓还认你这个父亲，林星就不会乱讲。 吴长天不想再和他们争辩，他也同意李大公必须赶快走。他不能把全部的侥幸都放在那个刚刚建立说有也无的公袭之情上。人命大于天，人情薄如纸，这毕竟是开枪杀人，不是一般的事情。如果说他还确实不太了解这个刚过门的儿媳妇的话，那他是太了解自己的儿子了。在这种事情上，沉默寡言的儿子很可能压不住能言善辩的林星。 李大公完全没有了主意，越没主意的人问的问题就越简单幼稚。总裁，到旅行社办出国手续再快也得十天半个月吧，还来得及吗？ 吴长天说，你先把名报上，然后你离开北京到外地去等，跟集团里任何人都别说你要出去，只说家里有事儿呢，请一段假就行了。你出去旅游这件事，最好连你太太也不要说。 郑百祥说，大公你放心，你先去外地等两天，我看事情没那么严重。郑百祥尽管催促李大公赶快走掉，但他并没有像吴长天那样把局面估计得过于悲观。在这餐早饭上，他更多的是说那些安慰李大公的话，以鼓舞和稳定他的情绪。 用完了早餐，从十楼的观景茶座出来，乘电梯一直下到饭店的底层，三个人用眼神互相告别，出了门各奔东西。吴长天没有去公司，也没有回京西别墅，他驱车上了昌平，去了长天集团在那里的研究所。一路上想来想去，不放心的还是林星的那张嘴。他想，不如索性自己也请几天假，独自出去转转，调整一下心情，也好隔岸静观这边的动静。于是他一到了研究所，马上给儿子吴晓打了个电话。他在电话里对儿子说，吴晓啊，你帮爸爸一个忙好不好啊？ 吴晓说，好啊。 吴长天又说，你去帮爸爸买一张去广州的飞机票，要今天的多晚都行，买好了票呢你直接给我打电话，别跟公司里的秘书说。你还有钱吗？ 儿子回答，有。 吴长天说，那好，谢谢你了。 吴晓在电话里嗯了一声。 儿子在电话里的声音让吴长天非常感动。挂掉电话，他心里稍稍地松弛了一点，和研究所几个领导谈事情时竟没人看得出他的心事重重，倒是所里那几位领导对他的不速而来有几分紧张，还以为所里出了什么事情。 中午天下起了大雨，他就留在研究所里吃了饭，饭后驾车从大雨滂沱的京长高速公路慢慢地开了回来。雨虽然大，但是高速公路上仍然拥挤了许许多多拉煤的大卡车，在雨里横冲直撞。吴长天有很长时间没有自己开车了，又加上心神不定，一路上险情不断。他想，假如突然有一辆卡车把自己撞死在今天，说不定倒保全了自己的一世英名。 下午他回到了集团北京公司的大楼里，刚刚离开了半天，他办公桌上的文件就已经堆积如山。秘书又进来，把一大堆需要请示的问题一件一件往他脑子里塞。他摆摆手打断他说，好了好了，我今天不舒服，这些事明天再说吧。 秘书翻着自己的记事本说，哦，吴总啊，有两笔钱付不付是今天必须要定的，财务部的孙总会计师从今天早上就等着您呢，一笔是…… 吴长天抬头皱眉说，好了，明天再说吧。 秘书看出他的烦躁和不满，立即闭了嘴，一声不响地退出去了。接下来像往常一样电话不断，他都没有接，都由秘书在外面接了，都做主替他一一挡掉了。快五点钟的时候，秘书再次走进来，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他的脸色说，吴总啊，您儿子来了两次电话，我都说您出去了，他让我告诉您，您让他办的那件事已经办好了。 吴长天愣了半天，突然大发雷霆，你怎么不请示我就说我不在啊，你赶快给我接过来。 秘书面色通红，吓得话都不敢回了，已经挂掉了。 吴长天努力压住这股无名的恶火，同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低声说了句，算了。 秘书还萎缩在原地不知进退。 吴长天看他一眼，缓和了态度说，就这样吧，意思是你可以走了。 可是秘书抖抖嗦嗦的又开了口，北京公司贺总和他们保卫处的余处长在外边说有急事要见您，您见吗？ 吴长天情绪败坏的说，有什么事你问问他们吧。 秘书点头刚要走，吴长天猛醒地叫住他， 是保卫处长，你叫他们进来。吴长天心里一下子紧张起来，听到保卫处长和有急事这几个字，吴长天本能地感觉到有点凶多吉少，他忐忑不安地看着办公室的门被秘书打开，看着北京公司的贺总带着那位其貌不扬的保卫处处长走了进来。他故作镇定地问，老贺，什么事啊？ 贺总说，吴总啊，刚才北京公安局来了几个人找我们保卫处，说集团行政部的老李出了点事，要找他，问我们老李在不在，又问他的家庭住址， 保卫处刚刚接待完他们，于处长跟我汇报，我说啊，这事得马上跟总裁汇报。 吴长天的心跳几乎都停了。老李是李大公吗？ 贺总说是啊，我了解了一下，总裁办的人说老李家里有点事儿，昨天就请假了，今天也没来。 吴长天几乎发不出常态的声音。公安局怎么说的？说李大公出了什么事啊？ 贺总看于处长，于处长汇报道，哦，听口气有个刑事案件牵涉到他了，好像说有个目击者指认，具体怎么回事公安局也没详细说，我们也不便问，我想会不会是搞错了。贺总说，哎，不好说，老李认识社会上的人挺杂的，弄不好啊是别人有什么事儿让人家给扯上了。 吴长天好半天才透出一口气来，得以再问，公安局的人走了？ 于处长说，啊，走了，我们把李大公的住址告诉他们了，人家是正式带了手续来的，我们不配合也不行啊。公安局让我们保卫处出一个人跟着，我估计是抓他的时候要搜一下他的家，让咱们的人当个现场见证，刑事诉讼法里面有这个规定的。 吴长天整个后背都已经被汗水湿透了，他犹豫了半天才敢问，什么时候抓？ 于处长说，哦，不知道，我们处的小王已经跟着走了，我估计现在就去了吧。 吴长天目瞪口呆。 贺总说，这事儿啊，人家公安局有手续，人家要采取什么措施，咱们还真不能干涉，也不能多问。让咱们提供情况，提供见证人，咱们都得提供。这法律上的事儿，咱们还就得按法律办。北京公司这位贺总的观点，当然是为了向总裁说明，他们保卫处对这事的处理方法是正确的，并无不妥之处。谁都知道李大公在集团部市级干部中的地位以及与吴长天的关系，所以不得不解释如上。 吴长天使劲地点了点头表示赞同，然后说，好了，就这样吧，这件事有什么进展你们再报吧。结束谈话的意思表达得非常急迫，贺总和于处长连忙站起来告退了出去。他们一走，吴长天马上进了他办公室的卫生间，用卫生间里的电话直接拨通了李大公在北京的家。很巧，正是李大公接的电话。吴长天说，大公啊，家里有别人吗？ 李大公说，没有啊。 你现在赶快离开家，公安局的人已经往你那儿去了，你赶快走。你最好今天到远郊找个地方去住一晚上，我们明天早上再见面，见面之前互相别打电话。他不容李大公详问，就仓促地说了明天见面的时间和地点。那地点也在北京的远郊，是一片干涸多年的大河滩。过去吴长天、郑百祥和李大公都去那里练过车的，那里的荒凉和开阔让他印象深刻。吴长天挂断了电话，匆忙收拾了一下办公桌，然后面色尽量平静地穿过外间秘书们的屋子走了出去。 一位秘书突然追了出来，吓了吴长天一跳，他停下来紧张地看着秘书。秘书说，哎，吴总，要给您叫车吗？ 吴长天松了口气，摆了摆手说，不用了。他一个人下了楼，没用司机，还是自己开车，离开了长天集团的北京公司。 天依然下着雨， 已经很小很小了，不知是大雨的间歇还是转晴的前夕。他想，那位目击者既然能说出李大公，很快也会说出他来。在颐和园的那条船上，林星显然已经看破了他和李大公在这件事情上的关系，所以他才没把凶手向自己告发。如果做最坏的估计，无常天必须做最坏的估计。也许正有另一队警察马上就要赶到自己的办公室和京西别墅去，去捉拿自己。那么他现在开着车走在街上，已经属于负案在逃了。现在在他们三个人中，只有郑百祥是相对安全的，还没有人能指认和怀疑上他。但吴长天还是用车载电话拨通了郑百祥，简短的用近于暗语的表达告诉他李大公已经东窗事发。郑百祥此时还在参加一个会议，在电话里沉默着没说一句话。吴长天也辨不清他这是镇定呢还是吓傻了。从整件事情的始末过程来看，局势能走到今天这一步，郑百祥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。 吴长天在电话里没有多说，车载电话不方便也不保密，他和郑百祥约了第二天见面的时间地点，约了一切话等见面以后再谈。然后他给儿子打了个电话，儿子的手机关着，他又呼他，他把车子往香山的方向开，接近颐和园时儿子回电话了，他问儿子能不能到香山来一趟，他很想见他一面。 儿子答应了，说马上过来。 吴长天到了香山，雨果然停了，但是天还没有晴。他先去了碧云寺，他觉得自己突然变成了那种善男信女，突然渴望找个如来观音什么的拜一拜。也许人到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就希望有个依赖和寄托，至少找个对象来倾诉几句。他提醒自己，拜佛时一定要全心全意，要虔诚。也许正因为自己是个六根不净的人，所以今天才这样深陷苦海。 和其他的庙不同，碧云寺门前看不到卖香的小贩儿。走进山门，看到一个扫地的老人，一问才知道碧云寺已经关门下班了。吴长天心里立即笼罩了一层不祥和茫然，有一种被罪贬而且被拒之门外的失落感，不知道是自己已不可救赎，还是根本就没有佛缘。他的心情极其暗淡，开车到香山饭店，用信用卡开了一个房间，然后把房间号呼在了儿子的呼机上。 儿子到得很快，见了儿子他又不知该说什么，甚至不知究竟为什么叫儿子来，也许仅仅是想再见见他吧。儿子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，在他这20多年的事业奋斗中，妻子和儿子都离他很远，他和他们的亲密远远不及那些和他朝夕相处的同事。但是当一个人穷途末路，厄运临头的时候，让你凄凄然想起来的，让你感到温暖贴心的，还是你的亲人。 他和儿子似乎都受不了客房里的狭小和闷气，他们走出来，沿着潮湿的山路向上盘旋，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，也没有太多的语言。吴长天没对儿子说起自己和李大公的这件杀身之祸， 他只言片语地说了一些吴晓小时候的往事趣事，一些现在说来很亲切的事情，以及吴晓妈妈的一些旧闻。儿子只是听，沉默不语。绕了一圈，又回到饭店门口，路灯已经燃亮。他本来计划留儿子一起吃饭的，这也许是父子间最后的晚餐，但是心情的低落让他放弃了这个打算。 他和儿子告别，你回去吧，不要对林星说我在这儿。他已经带着公安局去抓李大公了。 他看到了儿子眼睛里的震惊和难堪，他又说， 你回去吧，爸爸究竟做错了什么，你会知道的。如果爸爸让你丢了脸，那爸爸向你道歉。 吴长天的声音几乎要哽咽，他连忙转身向饭店的大门走去。他不想让儿子看到自己失魂落魄的这份凄惨。在儿子的心目中，父亲一直是个名副其实的英雄。儿子叫住了他，递过了一个信封。他打开来看，原来是一张机票，北京至广州。哦，他想起来了，他本来计划去广州的。他冲着儿子笑了一下，他有意要求自己对儿子笑。他说：“ 你还记得那个大河滩吗？你小的时候，我带你去过好多次的那个大河滩。我在那儿学开车的，你记得吗？” 儿子点点头说：“记得。” 再求你一件事好吗？你明天早上7点钟到那儿去找我，我想让你陪我去一个地方，好吗？ 儿子点头说：“好。” 他说了这话，听到了儿子的应诺，心里突然安静下来，轻松多了，好像又有一个新计划，一个新的目标，心里不那么茫然无措了。他冲儿子挥挥手，然后转身。 晚上他没有吃饭，坐在没有开灯的客房里，抽着烟，想着过去的事情，漫无边际。夜里他居然还模棱两可地睡了一会儿，做了一个杂乱无章的短梦。醒来时记着那梦的个别场面，梦的情节却模糊不清了。天微微放亮的时候，他离开了饭店，驾车驶离了雨后溪水潺潺、满坡郁郁葱葱的香山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你的生命如此多情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节目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《你的生命如此多情》，作者海岩，演播牟云、翟万晨。 天微微放亮的时候，吴长天离开了饭店，驾车驶离了雨后溪水潺潺、满坡郁郁葱葱的香山。他驱车向北，一直向北，驶入北京郊区的阳关大道，在一个没有路标的岔口拐进了一条伤痕累累的小路。太阳尚未升起的时候，到达了一个废弃不用的堤坝。他下了车，眺望着坝下荒涸的滩涂，视线中没有一个人，也看不见远处的村庄。他迎着东方，等待着清晨日出的那一片壮丽的红晕。 朝阳尚未现身，废堤一端的晨雾中出现了一辆宽大的奔驰轿车，在吴长天的注视下颠簸起伏地开过来，一直开到他的眼前。吴长天拉开车的后门坐了上去，车里只有李大公一个人。 李大公回过头来，满目期待地叫了一声：“啊，吴总啊！” 吴长天不想看他，面无表情地望着窗外，说了句：“等一下，老郑。” 他们就这样默默地坐在车里，谁也不说话，等着郑百祥的到来。十分钟后，郑百祥驾驶着一辆银灰色的本田颠簸着来了。他们默默地看着他停好车，上了他们这辆奔驰的前座。这时候，太阳终于在他们的前方跳出了地平线，红彤彤的光芒把吴长天的脸辉映得绚烂无比。但是郑百祥和李大公的面孔则暗得分不清眉目。他们不约而同的都转过身来，盯住了后座上的吴长天，脸上因此笼罩了一片深深的阴影。 吴长天的声音在四野的寂静和清晨的荒凉中显得既孤单又空灵。事情就这样了，已经走到了这一步。他语句僵滞，说不下去。 李大公和郑百祥目光紧张地盯着吴长天，似乎在等待那句都已经知道结果的宣判。但是吴长天没有再说。郑百祥咽着气问：“老吴啊，他毕竟是你的儿媳妇，怎么会这么无情呢？” 吴长天冷冷地说：“我早说过，我们中国人的本性，凡事首先都是为自己考虑的。这毕竟是杀人抵命的事，他凭什么要为我们担着？” 郑百祥面色阴滞，自顾沉思，好一会儿才自言自语道：“还是靠自己吧，得自己给自己找条路了。”李大公六神无主：“ 哎呀，对，吴总、郑总，你们赶快想条路吧，要不咱们可没时间了。” 吴长天说：“我已经约了我的儿子，让他陪着我去自首。 李大公似乎还没有理解吴长天这句话的含义和后果，他傻傻地问：“那我怎么办？” 吴长天看他：“ 大公啊，你也一样，只有这一条路。” 李大公愣了半天，愣了半天，终于哆嗦起来：“ 吴总，我可是死罪。” 吴长天低头叹息了一声：“ 唉，你不去自首，那就快点走吧，换个名字，换个地方，重新做人。可是你又能走到哪儿去呢？” 郑百祥的脸色从来没有这么难看过，但仍没有放弃挣扎地说：“ 吴总啊，事情还没到这一步，我们好好想想办法，还来得及的。那天让林星看见的只有大公一个人，对你他也只是怀疑，没有证据。我们可以想办法把大公弄出国去，只要公安局抓不到大公，咱们的事就不至于暴露。” 出国？ 吴长天摇了摇头：“ 可能吗？啊，根本来不及了。” 郑百祥以一种在吴长天面前从未有过的放肆，大声地反驳说：“ 那来不及可以让大公先躲起来吗？咱们慢慢再想办法嘛。你一去自首，不是一切都完了吗？” 吴长天严肃地盯住郑百祥，他不想再受他的摆布，他主意已定。“ 百祥，我们别再自作聪明了。这件事一步一步走到现在，都是因为我们自作聪明，结果反被聪明所误了。” 郑百祥面色僵冷，阴鸷地沉默下来。也许在李大公看来，郑百祥的沉默预示了事情已无可救药，于是他哭了起来：“ 哎呀，郑总啊，你得给我想个办法，你的办法多。吴总，郑总，我李大公跟你们20年了。” 郑百祥皱着眉头，几乎也要哭出来了，他的语言已经注入了怨恨：“ 老吴啊，你去自首，不是把我们都给害了吗？”“ 什么？我害你们？” 吴长天连摇头的心情都没有了。如果把这件事从头说起，究竟谁害了谁呢？他不想辩论。他和他们是20年的战友，福祸共担的朋友，他对他们没有怨恨。无论是活路还是死路，都是他自己的双脚走出来的，怨不得别人。他只想好了自己下一步要走的道路，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了。也许他要坐很多年牢，但是总有一天他还是会和现在一样生活在灿烂的阳光下。他坚信那个时候他的儿子吴晓会一样的爱他。 这时候李大公哭得悲悲切切，他的精神看上去已经濒于崩溃，只是不停地重复着：“ 我不能去自首，我不能去自首，我不能去自首。” 郑百祥发了半天愣，突然说：“ 大公，别哭了， 我来想办法，你愿意不愿意听我的？” 李大公流着泪点头，现在谁出主意他都会点头的。 郑百祥说：“ 你首先要躲一躲。你的枪带了吗？先把它处理掉，这是能证明你死罪的唯一物证。 李大公收住了哭泣，郑百祥的话像打了一针强心剂，让他颤巍巍地镇静了片刻，手忙脚乱从右边的车斗里拉出一只黑色的皮包，又从皮包里慌慌张张地取出了那只凶器。火红的朝阳猛烈地照射在枪的身上，使得吴长天竟看不清楚他原来的本色。 郑百祥接了这个罪证，检查了一下枪里的弹夹，哗啦哗啦地拉动着枪栓，显示了过去当兵时的那份利落。出人意料的，他突然把枪抬起来，一下子顶住了李大公的头部，随即砰的一声勾动了扳机。李大公头部剧烈地摆动了一下，整个身子顷刻间歪下来。吴长天看见了左侧的车窗上喷溅了一滩浓浆一样的血花，他刹那间就明白发生什么事了，几乎不能相信文质彬彬的郑百祥会有这样的果断和无情。吴长天的心被那砰然炸响的枪声震得失去了知觉，但是头脑还清醒着，他清醒地看到郑百祥又将那粗粗的枪口指向了自己。 吴长天面目平静，他知道一切求告都是多余的，他们这些人全都无可救赎。郑百祥真是聪明绝顶啊，他在刚才那样慌乱的情况下还能迅速地把事情想得如此透彻。在通天湖杀人事件中，林星所能告发的只是李大公和他吴长天，如果他们自取灭亡，凶手杀了主谋者然后自杀，那这桩凶案岂不是可以圆满告破了吗？没有人会再追究到郑百祥的头上。这些吴长天也想过，但在他的下意识里还冷藏着多年以前积存下的那一点道德，所以他注定就不能有郑百祥这样迅速和残酷的决断。人和人真是不同的，吴长天依然不想再憎恨谁，不想憎恨一切人。在等候死亡的短短的瞬间，他的脑子里飞速闪过的是20年漫长的光阴，是从那个破败的小厂一起走出来的每一个伙伴，每一个不眠之夜，每一个疲惫不堪和激动人心的时刻，每一个记忆犹新的场面和面孔，他们都组合在一起扑面而来。吴长天微微地笑了，他仿佛又听到了儿子吹奏出的美妙的天堂之约，那深沉宁静的旋律给了他最后所要的归宿和告诫，而郑百祥变形的唠叨还在企图破坏他此刻想要留恋的一切。 老吴啊，是你说的，咱们中国人的本性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，我对不起你了。 这就是吴长天人生50年所听到的最后的预言。接下来他的眼前火星一闪，额头上像被重锤用力地给敲了一下，世界顿时一片黑暗，没有痛感。 这个清晨正是1999年7月的最后一天，人类并未如预言般的毁灭，太阳照旧在这条黄土碧绿的河谷里朝气勃勃地升起来，并且投给吴长天最后的一瞥。 整整一天吴晓没有回家， 雨停了以后，林星几次站在街口去等他，他急于告诉他公安局那两个便衣警察对自己说的那些话。在中山公园的荷花水榭，他们对他说的关于人的良知和法律责任的那些话。林星不知道告发了李大公是不是就等于告发了吴长天，他不知道自己这么做吴晓是不是会生气。吴晓的沉默始终使林星心悬在后，他猜不出吴晓是自己悄悄找他爸爸去了，还是有意躲着不肯回家。 吴晓很晚很晚没有回来，半夜里林星蜷在沙发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，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。他惊慌地发现吴晓不知什么时候肯定回来过，原来放在床上的那件上衣外套已然不见了。他跑出去呼他，他不回。他们从相爱到结婚有半年了，他一直以为自己和吴晓早就天经地义地成为一个亲密无间的整体，可是到今天才发觉自己并没有真正地了解他。 那么吴晓了解他吗？林星给他乐队的哥们儿打电话，问他们吴晓在哪儿。乐队的哥们儿说不知道，昨天吴晓就没来。从林星的语气上，他们肯定知道他跟吴晓之间发生了什么不愉快。他们问林星怎么了，你们是不是吵架了？林星说不是不是，我有个急事要找他。林星真想到大街上去找吴晓，可是到哪儿去找呢？北京城这么大，而且他不敢再离开家了，怕吴晓万一再回来再阴差阳错地走了两岔。 果然到中午吴晓回来了，像一宿没睡似的，脸上很脏，双目赤红。他一进屋，林星就感觉有点不大对头，他从来没有见过吴晓有如此难看的脸色，不笑不怒不言不语，像是要哭却没有眼泪。 林星心碎地问吴晓，你这一天一夜上哪儿去了？我真是急坏了。 吴晓站在窗前背对着他，他问了半天吴晓才出声，他的声音不知怎么变了形，他的语言犹如一个疯人混乱的字意，他的每一句话都让林星全身颤栗。我去找我爸了，昨天下大雨，我爸约我今天早上到大河滩去找他，他说今天要我陪他去一个地方。那大河滩我小时候常跟我爸去玩的，他总爱在那儿开车，在那儿开车最开阔了，我就去了。大河滩上的太阳特别特别的漂亮，我爸已经在那儿了，我看见了他的车就停在那儿，那儿除了太阳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两辆车早就停在那儿了。我去找我爸，我说爸你在这儿吗？吴晓抽泣起来，抽泣的几乎说不下去了。他在车子里，他叫我去的，他本来说叫我陪他去一个地方的，他肯定不想死，要不然他不会不跟我说再见的。吴晓双手掩面，压抑着汹涌的泪水。 林青吓坏了，他隐隐听懂了吴晓的抑郁，这一刻 他恐惧的全身麻木，他觉得他跟吴晓他们的家已经走上一个即将崩塌的悬崖。他隐隐听懂了，可他还是要问吴晓：“你说是什么？你说你爸怎么了？” 吴晓泣不成声，林星上去抱他，他躲开了。他哭着说：“你为什么要害他？” 林星也哭了：“吴晓，我没有，我没有害他，你可不能这么说。”透过眼泪，林星仿佛看见在他和吴晓之间正裂开了一道深深的地缝，他同时听到地缝裂开时发出的空空的声音。他的身心恐惧到极点，那空空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把他从麻木中震醒。他听出来原来是有人敲门。 他们都忍住了哭泣，在敲门声中木然地站着。还是林星首先擦干了眼泪，手脚迟钝地把门打开。他还没有反应出是怎么回事，屋子里已经进来了好几位从没有见过面的持枪的警察。警察对着满脸是泪的吴晓问：“你叫吴晓吗？” 吴晓不答，直瞪瞪地看着他们。 警察也不再问，宣布道：“现在你被拘留了。” 林星一阵嗡嗡的耳鸣，几乎站不稳脚跟。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们为什么拘留他？他怎么了？他犯了什么法？ 林星被警察挡在角落里，他看见他们在桌子上展开了一张小小的拘留证，让吴晓签字按手印。 林星呆呆地问吴晓：“吴晓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他们为什么要抓你？” 吴晓没有理他，弯下身子机械地签字画押。 林星挣扎着扑上去想阻止他：“吴晓，你不能随便签。” 警察拽住了他，冲他喝道：“哎，我们是执行公务啊，请你配合一下，妨碍公务可是犯罪，知道吗？” 林星眼睁睁地看着警察们带走了吴晓，他要跟吴晓一起走，但是被警察拦住了。他问警察：“你们要把他带到哪儿去？” 没有人回答他。 看着吴晓被警察押上汽车，他下意识地叫：“吴晓！” 吴晓没有回头，也没有给他留下一个眼神或者一句话。 警察的车开走了，围观的人都瞪着眼睛看着林星。林星在数不清多少道目光的尾随下，跑到电话亭给那个老便衣打电话。 老便衣听了他语无伦次的求救之后，平静地说：“你来一趟吧，我正好有事儿呢，要找你。”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你的生命如此多情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节目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感谢各位收听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